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半夜本市北风渐起，能见度逐渐转好，今天白天本市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局部地区伴有扬沙。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在昨天下午5点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风防火防沙，出行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今明两天气温下降明显，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国家工商总局昨天宣布，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二期正式上线。12315平台二期将正式开通企业自行纠纷处理机制，当消费者向12315平台发起诉讼时，可以自行选择由企业优先介入处理，企业协商不成的再转由工商调解。新学期开始，诺如病毒急性肠胃炎疫情有所抬头。记者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最近随着新学期开始，各托幼机构及学校已经发生了多起诺如疫情。疾控部门提醒家长，应该帮助孩子养成饭前便后用香皂认真洗手的好习惯，同时加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同时，班级内如果有同学呕吐时，一定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离开现场。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新闻。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昨天有一条消息刷爆了朋友圈，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家人对外宣布，霍金在剑桥的家中逝世，享年76岁。霍金在21岁时不幸被诊断患有运动神经细胞病，俗称渐冻人。当时医生诊断身患绝症的他只能活2年，可是他一直坚强地活了下来。患病的霍金一生当中的多数时间都被禁锢在轮椅上，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只有3根手指和2只眼睛可以活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霍金创造了无数伟大成就，他被视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创作的《时间简史》在全球畅销，是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科普书籍之一。在生活上，他结过2次婚，育有3个孩子。霍金的故事曾经被编成电影《万物理论》，霍金还曾经在美国喜剧《辛普森一家》《生活大爆炸》和科幻影集《星际迷航记》中客串表演。霍金去世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文哀悼说，霍金的理论解锁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宇宙，我们以及全世界正在其中探索，愿霍金能够像微重力中的超人一样继续飞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来关注路况，现在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车多，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富城门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南三环杨桥到分钟寺桥由西向东车多，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了周四。哎，好奇怪，刚才有朋友说，哎呀，今天这内容不是应该放周五吗？对，你们的收听习惯怎么就这么快就形成了呢？以后说不定会是周四。今天呢，我们会延续上周五的一个话题，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哎，你们家房子如果已经住了挺久的了，又想要给它翻新一下，再装修一下，真的需要全部推翻重来吗？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可以适合我们旧房翻新这样一个标准，解决你们的痛点呢？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跟斯巴快章的董事长薄献立薄总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欢迎薄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得先替我们听众问薄总一个问题，好不好？敢直面我们在315这天提出的问题吗？ 没问题。 你选这日子也挺好啊。对，今天315大家也可以多提提我们这个关于装修方面啊，真的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是吧？这个315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监督的时刻，我也替大家一直都监督着我们的嘉宾呢。因为有听众呢，上周我们是周五做完了节目，告诉大家我们可以领这个100元的购物啊，这个小推车。然后呢，就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粉丝群里说，我去了，可是被大家领完了啊，就没有了。我说这个怎么办？我们的收听率太高，这个事儿，好好 给 我们听众解 释 一 下。因为这个上周呢，所以我们是准备的是够的啊，打过电话的是都应该有的，但是因为上午有好多是没有打电话的听众也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工作人员说那都来了，就给发了，但发了之后呢，就后边打过电话的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给大家这个道个歉啊，就是您只要打过电话预约的，我们肯定会给您的，我们的客服应该后期也会跟您联系过了，留号地址我们都会安排专业的人给你们送过去啊，这个确实不好意思。 就是之前如果你可能是因为比方说打了电话，他也有可能是打过电话的，因为我们听众也有，因为我们在一直报400-665-8848这个电话， 对， 也有可能是打了电话，但是呢，就是人太多了，这是我们 的 收听率太高，人太多，这个薄总可能一时也没有想到啊，这个太激动了，我这一直在捏我手里的某一只玩具狗，太激动了。所以呢，有朋友，不管是你上周是因为没有登记， 啊，没有打电话就去了，还是说打电话你可能去的有点晚，因为我们周六有活动嘛，啊，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啊，然后呢，就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没有领到上周的这个购物小推车没有关系啊，我们也是在315这一天很郑重的承诺大家，400-665-8848啊，你说我是上周来过的啊，可能也是不是让大家留下了一些信息？ 上周的已经都留好了， 哦，都留好了， 啊，我们到了以后就会给大家会安排的送， 哎，安排送货，好不好？这个因为大家已经去过一趟了， 对，去过的我们，啊，你不用跑了。 对啊，那今天呢，啊，我们说完了上周这购物车的事儿，我们把今天这个微博里边我已经给大家放出来了。今天我们会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给大家？这依然是要感谢18块张的博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听众福利。 对， 嗯，而且呢，他们这一次啊，就是更加公平、公正、公开了，因为就是上一次出现了这个一些小的误差， 总结经验嘛， 哎，总结了经验。今天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因为有人说你怎么不在微博提前给我们透露电话？那我们要公平一点嘛，要保证大家是听了节目以后才知道这个电话的。记住这个电话400-665-8848。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听众福利，仅限打进电话的前30位的朋友。 对。而且的话，我们避免上一周的问题出现啊，只要您打400-665-8848啊，预约到店参观啊，参加我们的说明会，了解旧房翻新的知识，那我们就会给你一个这个领取礼品的一个码，啊，你到时候凭这个码领取就可以了。 哦，就是哎，这回会给我们发一个码， 对对对， 这样的话就 客服会给你发一个， 不会出岔子， 对，出不了岔子。 到底谁是前30个？ 对对对，你只要提前打就 OK。 哎，我们的这个客服现在已经在电话旁等着大家了，400-665-8848，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家能不能够适不适合旧房翻新呀？ 对， 哎，这个我们家面积是多大，住了多久，啊？可能价格是什么样的？咨询一下，也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前30位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会获得我在微博上面已经放出图片的这一整套，同样跟上周的价值是一样的，价值100元的这个家用的工具箱。 对，工具箱。 哦，真的，我虽然女生不太知道，但是我们有好多男性的听众留言， 这个家里是应该有的哈，应该有的。 说我在家里边需要的每一个东西，这个箱子里边都能找着啊，嗯。然后说啊，小小工具箱中装啊，家庭装修全靠它了。对，这个说四处找工具，这下全都有了， 嗯， 很贴心啊。 对， 好，那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博上面有图片，同时呢也要提示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我们的微博直播帖，也就是当天的这个微博的内容下方留言，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每周五送出的500块钱的现金奖励，也是由我们博总提供的啊，真的很感谢啊， 嗯， 感谢对我们节目以及我们热心的听众的这个支持和理解。400-665-8848，打这个电话前30位的听众今天会获得价值100元的家庭工具箱一套，非常的实用，非常全这个工具。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住了将近20年的房子了啊，总是想重新装修一下，让一成不变的生活呢可以从家的翻新哎开始有所改变。工具包也很吸引我，但是这个装修因为住了20年嘛，总是有点担忧。 嗯， 我觉得这个担忧我特别理解，因为其实我们回想我们的爷爷奶奶呀、姥姥爷呀，包括父母，他们住的房子呀，你永远都会觉得他们好多的宝贝。 对， 住的越久，宝贝越多，而且呢，他们都藏起来啊，就是那种你永远不知道在哪儿，但他永远知道在哪儿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在节目的一开始，先给大家讲一讲吧，就是他像这样的适不适合？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更加的能够对应上旧房翻新的这个领域啊？我们不用推翻重来。 嗯，实际旧房翻新啊，实际是有三大客群啊，就是我们整个从研发这个项目到整个我们的客群的精准的定位，一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10年20年这个老房子，哎，我想全面建新，但是我还不想大动啊，我不想，因为我东西太多了，我又不想整个全部搬走，从中砸成毛坯，那你就可以局部改装啊，这个你适合这个选择，这个局部翻新啊，适合我们啊，18块钱是可以你做的。还有一个人群呢，就是学区房。这个学区房是跟这个割韭菜一样，每年因为孩子这个小学呀、初中呀，这个离的学校近一点啊，好多的把自己的房租出去，完我在这个学校旁边租的房子，但我就住5-6年，我又不值当的把它弄得这个有多么豪华， 这个你也适合翻新啊，适合找我们做啊，经济划算。 而且学区房它很多时候就它有可能是只住 就三年的、五六年的啊、 嗯， 他就到时候孩子上了中学，他就又搬走了。 嗯， 啊，这个人群还是在北京还是蛮大的。 嗯， 还有个类人群就是买二手房的，啊，就是我买了二手房，我把这积蓄都花光了，那我又没有那么多钱，想把这个房子，这个花个二三十万装，那你选择我们，两三万块也能让你全屋建新，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适合， 嗯， 选择我们。嗯十八块装的， 哎，二手房、我又很希望马上住。 对 啊、 因为二手房有两个空间，你肯定是要做的，一是厨房，二是洗手间，啊、因为你也买的二手房，你比如说洗手间那些卫浴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正常的基本上都会要换掉的，啊，还有整个厨卫，嗯、因为是做饭的这个橱柜啊，这灶具啊这些，这个厨房的墙砖吊顶啊这些东西，你是都是要处理的。 嗯 啊，所以说这三类人群适合旧房翻新的这个服务。 哎，但是刚才博总说了一个价格的对比啊，大家心里肯定应该有数。 嗯、 就是如果一个旧房，就是我买了一个二手房，我想全部推倒重来的话，啊，我觉得20到30，包括家具在内， 至少 吧。对， 我觉得在北京你没有20万，你这个房子装的都， 嗯， 你 没法看， 都看不上。 哎，对，就是自己住不进去。 嗯、 但是呢，你也对比了一下，就是四八现在这个价格，2万到3万，这瞬间就打了一折。我觉得，我跟你说，在3.5这天啊，你不要乱说话。这个2万到3万是怎么核算出来的？ 不乱讲，就是你看，我们有一款给大家就是普遍的一个套餐啊，是299块。每平米按你的房板面积来计费的，这个套餐呢是我们专门针对以上这种三种人群客户这个设置的。 嗯， 你看这个套餐是包括全屋的顶面，全屋的顶面我们是用硅藻泥做的。 嗯， 啊，硅藻泥有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的作用。 嗯， 它也特别符合我们公司提出来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 嗯， 所以说我们的顶面用硅藻泥。 好， 第二项呢是全屋的墙面。 墙面 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选择贴壁纸，第二你可以选择刷漆。啊，那我们四八块砖用的所有的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认证，达到环保要求，这是前提。 嗯， 啊，就是老房翻新，我个人认为啊，一定你考虑环保一定比钱重要。 嗯， 啊，你别说我旧房翻新，我就为省钱你做，真的我个人建议你都别做。啊， 嗯、 就是环保是我们四八块砖必须要给我们每位业主把关的一个。前提条件。 哎，说到环保这事儿 我加一句啊、就是上周六的咱们那个活动，这周六还会继续。这环保的这事儿呢、就是第二重礼，除了刚才这个400-665-8848，大家领这个100元的工具箱以外啊，前30位，现场啊，你这周末去了，周六去啊，1000元这定金变直接翻2000元的工程款。 对，到2000。 另外呢，博总还会送给大家价值680元的这样一个空气检测。 空气质量检测， 哎， 也就是说环保这个点咱不拿嘴说， 嗯、 最后拿指标跟你说， 哎，是不是环保？ 哎，这个你都能看得到。 直接送给你检测， 哎，检测出来。 嗯、好，我们也不拒，好不好？在315这天，我们不拒第三方来给我们检测。 实际315这个是也是。我们公司啊，今天也算是有意的，今天上这个节目啊，就是说希望这个 上周是周五呢。 对，但实际我们之后啊，如果我们乐享生活的节目我们持续合作，我们也想把这个日子确定死了，这样的话听众可以固定的听。 对、就是一到了周四就知道博总要送福利了啊，这事儿就是特别容易形成收听习惯。好，说完了顶面啊，这个叫你的顶面、墙面还有 墙面，我们用的品牌是沉阳水漆。 嗯， 啊，实际沉阳水漆就这个水漆实际。沉阳体系呢，它也有贵的，也有便宜的，最便宜也有200-300块一桶18升的。 嗯， 那我们用的是京东商城都能搜到的1400块钱一桶的漆，它这个漆是抗甲醛、耐磨、水洗，可以释放负氧离子。 哎， 就是这个材料的好，最后才能施完工，才能真正的给你达到环保。 嗯， 啊，这是前提。 同一个品牌，它 同一个品牌也有高的低 的， 但我们是用的它的品类当中。 这个大家可以，你现场 可以看到。 因为你冷不丁你说我来看看你刷漆了是刷的什么漆？ 对对对， 你随时去看，然后你就一扫。现在 包括我们展厅的现场都有的。 哎， 照片你拍了可以自己网上查。 现在网购真的是非常方便， 你至少可以比个价吧， 可以查。嗯，好。 第三项呢，就是厨卫的吊顶。实际厨卫这个吊顶呢，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业主啊要重视的， 你比如说我们厨房的吊顶，我每天都在做饭， 嗯， 做饭呢空气天天上面都会有油烟啊。我问了好多的这个我们的业主，我说你那个厨卫的吊顶你多长时间清理一次？我说你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有的甚至我一年都不清理。我说那这个事儿是你应该注意一下了，因为这个生活小常识。你就想厨卫的吊顶每天油烟上面都有，你要时间长不清洗，我们空气当中会有浮尘，那这个浮尘本身它都会粘到上面的。当你这个饭做的时候，蒸汽上去的时候，那你想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常识。 浮尘变成泥了吧都。 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认为它是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哦，这个顶面就是这个。 顶面你一定是要至少一个月要清理一次。 厨房的吊顶啊，我们不，我们就抛开说是不是我们家得重新，就是找四八来做一下，这个无所谓。 对。 你也每周 每月吧， 哦，每月 至少每月你清理， 至少每月你都要清理它一下，哎，不然的话，这个吴总刚形容这个不能想，不能细想。 嗯，但是好多的业主这一块确实忽略了，但是我们旧房翻新的这一块，我们是必须要给你做的。 嗯， 也就是我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即便是你不找我们做翻新，那我个人建议，如果你的房子啊超过七八年以上的，你这个顶面呢，你也没像这个每月清理一次的，那我建议你是要把它换掉的。 嗯 啊，因为我觉得对你健康有影响了。 厨房的顶面啊，这个。 而我们四八扩张的第三个内容就是厨卫的吊顶，啊，用巴蒂斯的铝扣板吊顶给你全部换掉，因为我们之前的吊顶大多都是 PVC 吊顶啊，不好打理。 嗯， 那现在铝扣板吊顶这个比较好打理啊，你直接拿布直接可以擦。做完吊顶我会送你两个灯啊，厨房一个灯，洗手间一个无影防灯，最后洗手间送你一个五合一的分暖浴霸。啊，以上我说的这三大项内容，我们是包工包料啊，给你全包做完了，是299块买平米啊，你的房板面积垃圾费，所以你自己算吧。如果你100平的房子，不就3万吗？ 嗯， 如果像北京100平的房子，少老房子，基本上60平、50-60平、70-80平，那你 有没有一个最低的？ 60平起坐。 哦，60平起坐。 因为老房子呢，你越小，实际我们越难施工。啊，所以说这个呢要大家要理解。 嗯， 啊，但是如果是你的房子就30-40平，那也可以让我们的翻新顾问给你单算一个价。 嗯， 单算了跟套餐你比一下哪个便宜走哪个。 哦，明白，就是比方说我想要那个299的那个套餐。 对， 我不足60，你可能也会按60给我算。 对， 啊，这个价格很好啊，很好算出来。 对， 那你也可以单另的算单项。 对 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么多。 嗯， 因为我们也有听众马上就问了，我只想翻这儿，只想翻这儿，可不可以接？这都是可以接 的。可以 的 呀，只要就是说四八扩张，实际是我们做的就是旧房翻新当中的局部改装，也就是说你家里的活儿，我们不会因为你大活儿接小活儿不接，只要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活儿，我们都可以给你做，啊，3000以上的我们都接，因为我觉得四八扩张做旧房翻新，我们目的也是在给我们有需求翻新局部改装的业主在提供一个服务，实际也是在填补整个装修行业当中的一个空白， 嗯， 就局改， 局部的，哎，局部的翻新， 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定位吧。 对，所以大家呢，不要一听到不管是翻新还是听到装修这两个字， 嗯， 都有一种说哦，它要很久。第二是那总得都弄一遍， 对，不需要， 啊， 不需要 啊！你们刚才又是顶面，又是墙面，又是厨房的吊顶，又是厕所的吊顶，啊，我都得弄，不用啊， 嗯！ 刚才博总也说了，3000块钱。我们就能接这个活儿，就能接， 只要超过3000我们都给你干。 所以我们听众也说了啊，今天是315，说明咱们嘉宾的诚意和态度，啊，环保涂料真的是非常重要。还有他说嘉宾说的这个学区房也真的是刚需啊， 嗯， 这个 刚需 啊，要 因为我们翻了好多的业主，他确实是我花的钱多了，我不知道， 而且问题是小朋友天天住在里边， 对对对，环保，所以嗯 啊，环保的问题，他说再加上刚才博总说这个厨房的浮尘，他说我真的是对，可能是不是就是默默的在脑海当中想了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厨房的顶面是个什么状态啊。好，我们的听众也提出来各种各样的关于自己家里面想要翻新的一些问题， 嗯， 我们都来请博总一一的回答一下大家。 嗯， 刚才不管是说到顶面的材料啊，这个墙面的漆的材料，包括说我们厨房的这个吊顶啊，怎么样能够给它很快的翻完了以后是个什么感觉，我建议大家周六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因为现在天气也暖和了， 嗯， 对吧，今天风一起这空气也好了， 嗯， 大家就当踏青吧， 对， 我们啊奔南边去看一看啊，在这个 我们的店面呢是在公益西桥 啊，这边这个你从如果坐地铁的话 ，C 口出来以后，有个名流未来大厦12楼1217， 嗯， 啊，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店。实际让大家来店呢，我觉得这个礼品嘛，实际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方面 啊、 嗯， 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只要有旧房翻新的需求，我觉得你来我们店，第一参观参观我们的样板间。看一下我们使用的材料，最主要的你能跟我们的翻新工友能了解一下你翻新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哪些事项，你了解了这些呢，哪怕你不找我们18会堂做，我觉得对你想翻房都有好处啊，就是这个你能有好多，因为你不天天做，我们天天在做，就是能给你做一个这个意见建议，你去其他家选择，你自己 也知道，可以去比比价，好吧， 哎，你比一下、嗯、包括有好多业主我常跟他说，我说一分钱一分货，你就想吧，任何一个装饰公司接你的活，包括我在内，或者是街边的小工长，小练地摊的小工长，他谁接你活都会要挣钱的。 嗯， 在北京不挣钱他都活不了，哎，这个很现实。但是说呢，你就想，我用工人和他用工人，实际在北京也差不多，因为工人也得活啊，差不了个30-50一天、 嗯、 你就想如果我报的价和他报的价差的很多，你自己就要琢磨一下钱从哪儿挣的，钱从哪儿出的、 哦、我还不仅要比价、啊、还得比材料， 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哦、你自己想清楚这个点你自己就知道了，就是说你可以比较，但我始终是认为是一分钱一分货啊。还有就是说你即便就是说你不选择我们，但是我觉得你来参加这个说明会你会了解好多的问题， 嗯，所以我们周六的时候、 啊、 跟上周一样还是会有一个说明会， 有说明会，周末周六我会在啊，我周六我在我会给亲自给大家讲的更细一点、 嗯、 我会讲48快装是如何通过48小时给我们的业主实现翻新的， 嗯， 你像刚才我说的299这个套餐是可以48小时之内6天 嗯 可以给你完工的、嗯、啊，48是每天干8小时，因为我们老房翻新六工作日、 嗯、 我们不能扰民啊，因为邻居还都在生活，咱们 新房也不能扰民啊， 哎，是 国家的规定啊， 对， 嗯， 就是说而且我们的材料你可以我给你讲一下嘛，我们用的每个材料是什么样的，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 嗯、 售后保障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详细的了解清楚，而且你还可以给我们的翻新工友一对一的给你根据你家的情况给你出个大致的预算， 哦、 啊，你 不 就自己就 拿着预算再去别家比、哦、 比、 这个、 还有跟家人商量啊， 哎，而且呢就是还可以现场拍一些图片， 哎，都有 回去样板间， 包括我们翻新顾问的手里头他们有翻完房子的前后的对比的照片啊、 嗯、 什么这些全都有。 我去过那个现场，现场也会有一些过往的客人、 嗯、有 啊对吧，他们来拍的照片，包括说哎给你看看我们家翻成这样了，特别满意，所以提供了你们拍照的这个机会。 对， 还有一点在上半段最后提示大家，因为上周呢我们说了我们有一个3000元可以直接去换购价值10000元的东鹏卫浴6件套的这样一个活动。 对， 但是呢也是特别的，哎呀，就10个名额， 只有 10个，结果呢周六上午就已经被抢光了。这周六博总说了再加10个名额，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早点去。好了，更多的关于旧房翻新内容下半时再见。 唯一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3字，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竞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什么设备？有啥优惠？ 那可多了。说多了生气呀、啊！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跟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电竞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宝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场景戏，终于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走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无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在315的这一天啊，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旧房翻新的事儿。重点呢是，哎，旧房翻新我们有很多的困惑，今天来的这一位啊，不仅可以解答你们的困惑，他还经常性的自我监督，他说啊，315不怕你们监督，我老自己监督自己啊。特别擅长自我监督的这一位是四八快装的董事长薄献丽，再一次的欢迎薄总。 嗯嗯，感谢主持人。 不知道大家现在领没领到哈、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我们那个今天送出的价值100元的工具箱的这个领箱码啊？是不是已经打电话去领到了？如果是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薄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重福利就是前30位打进电话4006658848的听众可以获得啊，我在微博上面放出这张图片，大家平时也会用，很常会用得到的一个工具箱啊，里面把你居家生活需要用的各种各样的零零碎碎的这种工具都在一个箱子里面囊括了啊。不知道长什么样，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同时啊，记住这个电话4006658848。以前呢，我总说哎，如果占线大家可以下了节目再打或者怎么样，但今天你们要快点打的原因是因为只有30套 对 送给大家，所以大家还是抓紧打好不好。如果占线的话就稍微再等个几秒钟，再去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同时呢，提示一下大家，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周六有一个说明会， 对，周六一天， 哎，对，只有去了现场才会有的这一重福利，是我们可以3000元的价格来换购价值10000元的 东鹏卫浴 的六件套、 嗯、 啊，包括了马桶啊， 马桶、花洒、浴室罐、 嗯、 浴室盘、 嗯、 浴室镜，嗯、还有龙头。 哎， 嗯 啊，价值10000元的，但是呢，因为这个 都东鹏品牌的。 对，这个博总也说了，你说送多了我也送不起，换太多我也，就是东鹏不跟我合作，换不了那么多。 对 啊，所以呢，上周我们只能换10套。 嗯、 刚才节目之前，博总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了，基本上上周六上午的说明会的时候， 对对对， 这10套就都已经定出去了、 嗯， 大家已经换购完成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下午去的，可能你想要换购这个卫浴6件套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说，哎，不好意思，我们10个名额已经满了，啊，所以在经过了3-5天的这个准备之后，博、 嗯、 总说，今天我可以啊，跟东鹏已经谈好了，可以再送10套， 对，就是、 也不叫送啊， 换购、 就是、3000元换购这10000元的。啊，还是依然只有10个名额、 这个、 啊，依然只有10个名额，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说想要只改厨房和卫生间的，你只改厨房和卫生间，你是不是也得把你里边的东西给换的最好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去现场啊，周六的时候去现场的时候，记得了有这样一个换购的福利，赶紧的。先下单啊，不然这10个名额比那三十个工具箱的名额更难抢啊！提示大家400-665-8848啊，打进电话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做个预约， 可以的， 对吧？你说我就是肯定是要改卫生间的， 嗯， 我就提前预约一个，我几点来很有可能， 对 啊，让客服给你支个招啊，比方说他说我们9点开始，那你就赶紧9点去这样子。还有人问说，这客服是江夏接吗？ 那就累了。 你觉得可能吗？我们是一个直播节目啊，就是我们也不来虚的。315欢迎你们监督，我们也是直播节目，你们在微博实时留下的内容，我们都会实时回答大家的。所以呢，我没法啊，我没法给你们当客服，请你们理解。我们的客服更专业啊，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你们那么多专业的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所以400-665-8848这个电话，可以索取我们前30位免费送出的家用的工具箱一整套以外呢，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我们家是这样一个情况，可不可以啊？周六还有哪些福利？可以详细的问一问。好，嗯，还有朋友说，卫生间里边的东西哦，真的是非常的多，需要换的、 嗯， 所以感觉这个换购也是非常值啊。好，还有朋友说了，非常啊，薄荷岛的蓝说非常同意博总的侧重点。说环保真的是最最重要的， 对，这是核心。 嗯，说有这样的意识的专业人士，应该也会为我们顾客负责的。 实际老房翻新，你只要找对公司啊，你比如说你如果是选择了我们就会替你把这个关把好啊。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他想做长做久，那我觉得要给客户要负责任的。 嗯 啊，尤其环保这个，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房子翻完不环保，那我真的建议我们的业主你不要翻，你还不如你现在好呢。啊，你别翻完以后甲醛超标十几年， 因为它又释放了十几年， 对你可受不了。 嗯，这个还有朋友说，哎，听说在公益西桥，我们家就在新宫溜溜达达我就去了 啊。 欢迎你溜溜达达的去看一看，好不好？ 暂停， 溜溜达达的把奖品也就领回去了。嗯，然后还有朋友说了，嘉宾说的比较实际，有时间还得去现场看一看，可以看到样板间， 嗯、 也想了解一下大概的预算。 对，这个就是说，你不管找哪家公司啊、 嗯， 我个人建议啊，你一定是要去他店里要看的。 嗯， 而且你看完之后呢，最主要就是把每个材料。关键是跟这个我们叫翻新顾问，其他公司叫设计师，一定要把你的需求啊都说出来，让他根据你的需求呢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方案，一定不是最贵的。你像我们的核心公司的文化里边有个节能，那我们提倡的是轻装简约精心设计，不让我们业主多花一分钱啊。也就是我们认为老房子你原有的东西啊一定是有能留用的。 嗯 啊，你没必要说是我想把这儿砸吧那儿砸了，因为你那个想是你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 嗯， 但我们要通过我们专业的角度给你一套非常合理的建议，啊，不一定非那么做，而且出来效果 不顺眼而已。 哎，而且有可能出来比你那个效果设计的还更好。 嗯， 哎，所以我觉得你找对公司，这个公司呢就会给你把这些，你不明白的地方都会提前告诉你。而且我们48块砖呢，就是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让我们的业主要明明白白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也就是说整个如果我们的所有预算做出来是2万 或者三万，定好了会提前把所有的科目都告诉你，就这么多钱啊，你家人商量，你觉得商量好了，那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东西都签到里边。 嗯， 当开了工资，我们不会有一分钱增项，这也是给我们广大业主啊承诺的啊。公司在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而且感觉、不像其他的，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要整装的那种啊，全部推翻重来的、它这个过程因为比较漫长，一般都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你知道增项啊，它一点点一点点你不觉得、 对 啊，今天给你打个电话，明天给你打个电话、但是因为我们从第一次跟大家介绍四八快装的时候就解释了这个48小时的概念、每天我按照国家规定的给你工作8小时、六个工作日我也给你做完了， 对， 你说就这6天的时间、我跟你说一下你不就知道了吗，对吧，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你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 对， 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它也是一个啊快准狠的一个过程， 对，就很透明。 嗯， 就是说因为好多的业主啊跟我们说啊，你们这一点挺好，实际这个事儿我因为四八快装未来要口碑的，你这个口碑怎么来，不是我说今天我在这讲讲我就有口碑了，是我最终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服务，通过我们的施工的质量，售后的保障，才能给你体现出来真正的口碑。 嗯 啊，所以说整个呢，我们为保证让我们业主的体验好，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的真相，只有一个，就是你业主自己要加的项啊，你说我把这儿干完，你比如说我门没弄，哎呀看别的干完了，这个门不搭了，我非要换，那你自己增项我们可以给你做， 嗯， 除此之外我们不会给你有一分钱， 就合同里没有的增项那算是， 对对、 哎、 而且是你要加的我不会给你加， 嗯 啊，这所以让你就是消费的就感觉就好多业主说，哎我在你们那儿做我觉得很舒服 啊， 这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要有这个体验的。 刚才博总说真相只有一个啊，他也是看柯南长大的嘛，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好嘞，我们的真相是什么呢？大家还有任何关于旧房翻新的问题，今天依然可以在微博来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五个字，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就是有工具箱图片的那一个啊帖子下面，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问问题。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拨打4000665848。这个电话4000665848也很好记啊，四八快装的、啊尾号是8848，大家可以记住这个电话赶紧去打，今天只有30位幸运的听众，前30位打进电话的可以获得图片里面的这个工具箱一整套啊，价值100元、还有可以预约一下啊，说我周六我想知道你们那个什么定金1000元变成2000元，还送我680的这个环保检测啊，是怎么回事啊，我得几点来呀、都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客服4000665848。子璇说今天来晚了，正好想卖一套二手房啊，翻新就找小夏姐姐。哎呀我跟你说啊，提我特别好使，哈哈，打电话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报我的名字。博总说哎这不用报我的名字吗，哎报啊，就报我们乐享生活也可以。嗯，还有我们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们家是老房子， 嗯， 60平，这个壁柜啊又高又大，用处又不太大，别人家的烟还老进来， 嗯， 说呢想把这个阳台再设计一下，把这个壁柜呢做成一个汗蒸房可不可以、 这个呢、 只改这个部分好像是想，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得让我们的翻新顾问去您家根据实际的情况给你看能不能改，首先看啊，能改的话呢，如果说做成这个蒸房看这个条件够不够啊，他会给你出实际的方案，你最好呢，如果是你要真想做，你周末到我们的店，了解完之后，我们翻新工去您家， 嗯， 给你出一个方案， 哎， 啊，到预算也就有了， 嗯， 你这样的话你就好决定了嘛，啊， 对，很实际，其实也就耽误您半天的时间， 啊，也就半天的时间， 嗯，好，还有啊，我们看一下，米老鼠说只想改厨房和卫生间，接这活吗？会很贵吗？ 嗯， 我们给一个大概的这个概念吧， 这个活肯定是接， 嗯。 您比如说你的厨房和洗手间，因为我们厨房洗手间有两种工艺啊，一个是新材料的一个工艺啊，你比如我们新材料有微晶石板，有这个护墙板，传统工艺还是我们的瓷砖，所以说这个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你要到店里头去看完以后根据你的情况再定，它两个材料呢有好有坏，瓷砖呢就是肯定持久，但施工的时间会长，你的花费会大，因为有拆除，重新打底拉毛，做防水做避水事业，这一整套的这种传统流程。新材料了就不用拆，不用拆的话直接在你原有的基础上直接找平直接贴 啊，但是它有一点呢，像厨房如果用我们说的微晶石板和护墙板的话，它离的灶台那个地方持续的做饭火烤是不行的。啊，这一块是有个弊端的， 嗯， 所以说这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的使用的情况你自己来定了， 嗯， 跟你选择的哪种材料和工艺不一样，这个价格也会有一点区别。 有没有一个区间、啊？所以 区间应该在应该我估摸，嗯，大致啊，厨房和洗手间如果做一个，我们有个套餐，没有29,999，就厨卫全包含的。 哦，就是3万块钱差1块钱。 都有了、嗯、啊，就是连你的这个灶台、抽油烟机。嗯，橱柜，卫浴的这些马桶啊、浴室柜啊，这些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全都有。 是我们的10,000块钱的东鹏卫浴6件套啊。 是，没问题。 好， 嗯，所以说整个呢，这是一个参考的啊。当然，根据你个人的实际的情况，你选择的材料不同，包括这卫浴还有更贵的呢，啊，还有进口的， 哎、 那你就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这个来选择了 哦、 啊， 大概就是，3万块钱也是能做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可以，你可以去现场问一问。 对， 而且这个3万块钱能做也是厨卫套餐是加在一块儿的， 对，我们有个厨卫套餐啊、嗯，剩下的就是如果说你不做套餐就单算，你做哪算哪。 材料你单选了，那也没有问题， 没问题 啊。工作人员也可以给你做一个核算，嗯，停不了的鼠标啊啊，给我们留言，听第一句好不好？郭总一定要认真听第一句啊， 嗯， 因为江夏关注了400块钱。郭总说啊、嗯，就以为是个很认真的问题啊，就啊，这个一般我们节目是要非常突出啊，是因为我们节目关注。他说呢，听着郭总讲话也挺实在的，家里面85平， 嗯， 想要简单的、快速的翻一下新，主要是以前装修家里老觉得有味道， 嗯， 测了甲醛不超标， 嗯， 后来咨询了一下别人，可能是苯超标才会有味道， 嗯， 所以就只想换一下这个硅藻泥， 嗯，可以的 刷啊，刷一下新，怎么收费？ 硅藻泥的话， 他说了85平，他的 你是 房板面积吧？估计是 房板85平，那你是也如我们现在的套餐是全屋的顶面是包括在套餐之内的。如果说你全屋的墙面的话，我们会给你这么来测算，全屋顶面是包含在内，墙面如果你不用墙漆的话，我们会把墙漆的钱减去，你再加一个硅藻泥的差价，啊，应该在每一个平米再加上，我们硅藻泥是正常的，我们那个价格应该是在160一平米。 嗯。 啊，那我们的漆呢是整个算下来是，应该你还得补个70块左右。 其实如果说他只想把顶面包括墙面全部都换成硅藻泥， 嗯、 他就按照160一平米直接去实测它的面积就行了。我到底刷了多少？ 对，对对，因为你的墙面啊，顶个墙，墙的面积会多，啊，墙的面积一般是你的房板面积的。加上顶应该在 2.5 乘以 2.5 就是你的墙面面积。 嗯。 啊。 对。 这个我建议你、啊。 可以算得出来。 对，我建议你啊，你如果有时间啊，周六或者上午或者下午你到我们的店，我们的翻新工给你出一个精准的预算。硅藻泥当然好了，硅藻泥这个吸附甲醛，释放负氧离子，调节室内湿度，净化空气的作用。是最近在2-3年、啊、装修材料室内是材料比较流行的一个材料。好，但是有好多新房装修他都舍不得用啊，因为他造价太高了，啊，我们这儿卖100多，有的那个你像有在形成那个有的卖300多一平米的，啊，我们这是100多一平， 嗯， 因为我们48块钱是工厂店，我们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工厂直接采购到客户家，啊，集采呢有两大优势，有两大好处，一保证价格低，第二呢我们保证产品是正品货，啊，正品货。因为装修行业这个水挺深的，但是主要我们这样就保证质量了、 嗯、好，有朋友说把周六的详细地址发一遍，是这样的啊，听来听我说好不好，认真听讲、 嗯、 400-665-8848直接咨询客服，到底怎么去，这个是最直接的， 对 啊，我给你打字啊什么的，这个、第一是我现在没时间给你打字，第二是我下了节目给你打字你也未必能看见啊、 嗯、 微博上面特别麻烦，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周六想要来现场看一看啊，包括了解价格，了解材料品牌、 嗯、 啊都可以，400-665-8848直接问他们地址好不好，我说一句，就是刚才博总说的，地铁10号线直接公益西桥， 4号线 啊、嗯、这个公益西桥 C 口 出来、 啊、出来你 正对面有一栋高楼，是15层的一栋高楼、 哎、 就是名流未来大厦， 名流未来大厦 1217， 好，12楼，但是对，因为这个真的不是特别好记，你可以记公益西桥 C 对对对 啊， 记电话最好 啊，对，但是你说啊，我到了以后怎么走啊？到底是几啊、嗯、什么的？你我给你回复了，你还得拿出手机来看，你这个还不拿出手机打一下就行了啊？4006658848，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啊，六个工作日，我本来想放假出去玩的时候让他们给我装一下，这不是工作日就不工作呀？看来不行了，是这样，不是四八不给你工作呀、啊，是国家都不允许他工作。如果工作的话，你也会被你的这个小区去投诉。被你的邻居投诉的， 他正常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救方现在发现啊，就是说是连续六天，是因为我们前期在工作日的时候，我们会把有响声的、有动静的活干完，剩下里边在屋里头干就不会扰民了。 哎，啊、就默默干。 哎，所以说正常是连续六天。 哦， 啊、连续六天。 哎，这个你还是可以出去玩啊，嗯、对不对？你也不是只有周六周日才出去玩，那剩下的怎么办？啊，好，另外呢，还有问题是说，这个老房子包括定制橱柜吗？瓷砖主要是跟哪几个品牌合作的？ 橱柜可以定制的，橱柜和木门、嗯、我们都是跟这个橱柜厂和木门厂直接定制的啊，都是实木复合的。这个包括做烤漆都可以的，瓷砖呢，我们是有几个品牌，有马可波罗的，有爵士王朝的啊，有这个马蹄的，啊，包括有东鹏的，就这些瓷砖高中低，每一款我们都有三个这种价位供我们的业主选择。 嗯、好，他说如果自己有卫浴的话，帮安装嘛，因为刚刚装完新房，还有多的。 可以的。 啊、这个当然可以 了，就是你选择什么，我们给你提供什么服务。 对，博总不是已经说了吗？3000块钱以上的活都接、 嗯、 啊！你翻完了其他的，你说哎，我这个能不能给我再装一下？这为什么不可以？顺到手的事儿啊！还有贝壳粉涂料吗？ 嗯，贝壳粉涂料我们这边没有这个给大家提供。 嗯， 这个涂料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不如我们现在选择的，我现在选择的一定是现在市面上正流行，而且是大家口碑比较好的。 好 啊， 是什么？4006658848去问一问，你们都问这么专业的问题，我们时间又不太够了，真是、没有关系，好不好？就是还有朋友，这个因为我来不及打字啊，替我回答了详细地址，谢谢你，记得非常准确。另外是你们提出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很专业，说明大家是真的有需求。 对， 记住4006658848这个电话，我们有专业的客服在等着大家，为大家来服务。同时呢，你们这么专业的问题，我回答不了，请博总在周六的上午就在现场，他们的现场来回答大家就好了。 对， 其实现场面对面可以讲的东西更多，你直接咨询他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就先跟博总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再见喽。明天会有视频直播，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啊、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